好，大家又到星期一晚的呢個三不管啦。咁啊，啱啱咧就喺呢個遮打的集會咧就趕翻翻嚟，咁成頭汗仲係。咁今晚咧就出席的人咧都唔少啊。咁一路去到七點半啦，七點搭八搭九嗰陣時咧，仲係喺中環站裏邊咧，就喺 F 出口 J 出口嗰邊咧，即係黃河象廣場同埋呢個遮打花園嗰邊咧。都係集集機前面都係大排長龍嘅，咁市民咧就喺呢個入閘機排隊嗰出閘機排隊嗰陣時咧，就一路嗌口號啦，同埋唱呢、這個願榮光歸香港，咁啊亦都有現場好多人拎住呢個美國旗咧，就係、是、喺車站裏邊已經有噶啦，咁一路出到出邊咧，喺呢、這個遮打花園嗰邊咧就有呢個美國旗隊添。咁啊，今次嘅集會咧，就係、是、喺通過呢個禁蒙面法之後咧，就首次正警方批准嘅呢個發出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咁啊，警告咗就話唔准蒙面咁樣。咁喺站裏邊咧，我就見到好多嘅防暴警察同埋攞住防暴盾嘅便衣警察，甚至有人發現咧，就有啲同示威者冇分別嘅呢個便衣喬裝警察喺呢個中環站裏邊。咁大家小心啦！咁因為估計集會之後，可能亦都會有呢個下角度我離開嗰陣時已經收到消息，就係有佔路嘅情況出現。咁究竟今晚會唔會大打出手咧？咁喺呢個嘅美國嘅兩位參議員啦 ，Ted Cruz 同埋呢個另外最年青嘅呢個 Holly 喺香港嗰陣時，究竟會打得幾金咧？咁樣咁啊，大家都諗下咧，而家已經進入一個嘅警方。美國經過美國的參議院確認，參議員確認香港已經成為一個所謂警察國度 Police State， 咁咧就由警察所有嘅嘢都要由警察優先話事，以鎮壓平亂為呢個嘅首要目的，咁樣所以大家見到咧就計呢個黨鐵啊被警察指揮幾時停幾時開之後咧，咁咧就今日有兩單消息咧，首先喺進入呢個節目嘅主題之前咧，同大家講一講嘅一單咧，就係星島引述啦，即係呢個我哋叫憲報啦，咁就引述咧就係話咧，林鄭月娥會用緊急法嘅方式賦予警務處長嘅權力，係去委任其他紀律部隊嘅成員，即係海關啦、ICAC 啦、入境處啦、消防啦等等出任成為呢個特殊警察 special constable， 咁咧就究竟？特殊警察即係咩意思呢？就係話佢受任命之後咧，就可以執行警察嘅職務。咁究竟可唔可以揸住警察嘅武器去對付市民呢？嗱，如果係咁嘅話，即係呢個亦都係將進一步將警隊由三萬人擴大到去可能六七萬人咁嘅情況咧，咁就即係全面啊去監控、拘捕、上門搜查，包括學校、平民百姓嘅屋苑。同埋咧，係呢個公司等等私人地方嘅搜查，咁呢個就見證咗我自己嘅講法咧，就係、是、緊急狀態令實際上已經頒布咗噶啦，只不過咧就係、是、用一個叫做温水煮蛙嘅方式，咁咧就先落個洋葱爆爆香佢先，咁然後咧就然後慢慢咧就加辣椒粉，然後再加咖喱粉。咁就唔係一次過噏一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宵禁，好似厄瓜多爾咁樣。咁啊，呢個香港式嘅緊急狀態令咧，肯定就係咧 就源於呢個後邊幕後嘅總指揮咧，當然就係呢個而家嘅現任警務處長林主席同埋呢個劉澤基警長啦，一個正一個副其實。這個省仔康樂會主席應該就是這個正的其實，但是現在就劉澤基警長自從上京被力捧成為警隊勞動模範之後呢，那就行程看將，據說就現在有機會就是這個接任這個一哥添，所以他在微博就發表就要將連登列為恐怖組織，就民陣都要列為恐怖組織，也都是要所有記者就要政府去發牌這樣，我想這個就連這個最獨裁的國家都未至於去到咁嘅地步，其實所以就同北韓睇齊。咁呢個劉澤基警長嘅呢啲言論咧，就可以視為未來一哥嘅接班人選啦。咁第二個消息就係咩呢，就係、是、除咗用緊急法賦予呢個其他紀律部隊變成係呢個老林警員，即係臨時警員之外咧，咁究竟如果佢哋執法打死人咁啊點咧？究竟嗰個嘅雖然一開始就話可能做啲輔助性，譬如呢個壓界呢個示威者咁，咁但係中途如果出意外咧，如果示威者反抗打死示威者咧，咁啊而家就乜嘢都理㗎啦。其實咁啊，因為一開始咗用緊急法咧，我成日都講，即係等於呢個跨過咗個門檻啊，即係等於姑爺仔將嗰啲嘅無知少女賣去呢個卡拉 OK 伴唱咁樣。初初就話俾佢聽咧，就係做收銀嘅啫，然後就捧下果盤嘅啫，跟住就陪人唱下歌嘅啫。咁啊，你跨過咗個門檻啊，即係開始由陪唱歌到陪過夜之後咧，咁就一路一路就係以前呢個八十年代香港嘅靚妹仔嘅情節嚟嘅，電影嘅情節嚟嘅。咁啊，特區政府將佢跨過咗緊急法嘅門檻之後咧，咁咧就因為太過方便啊，同埋咧你要記住，警察係苛索無度嘅，佢哋同姑爺仔係一樣嘅。當你跨過咗呢個門檻，文人政府之後咧，你以為啊做一次啊，對唔住，下一次就輪到警務處二哥上嚟惡過你保安局長，然後同你講我要 A、B、C 研究埋之後，叫你幾時宣布生效？你睇下劉澤基警長咪就係咯，係咪？仲有呢個省仔康樂會嘅林主席咪又係咯？好啦，而家就係軍警就變成特首咁咧，所以咧就一定會咧全速擴大呢個軍警嘅呢個力量。咁啊，琴日亦大家見到咧，就係有呢個康文署標誌嘅呢個七人 van 咧，就係載住便衣警察去執法。咁原來一早咧，就係所有部門都要借車俾呢個警察啦。咁而家就要紀律部隊借人啦。咁啊，呢個就係第一個消息。第二個消息就係話咧，收到呢個嘅好多媒傳媒啊，收到呢個指揮就係呢個踏浪行動啊，呢個內部指引咧，就除咗派發呢個伸縮警棍俾休班警察執法之外咧，就派埋呢個咩啊胡椒噴霧啦。咁據講就可能同琴日兩位休班警員俾人私了痛毆就有關，咁但係我覺得都唔係嘅，其實呢個係即係一早已經計劃之中㗎啦。咁啊睇下幾時俾休班警察配槍執法啦咁樣。咁啊因為休班警察執法咧引起嘅衝突更大，好多時咧都未表露身份，即係好似阿江 Sir 所講，五個人約埋一齊去食飯，咁就聯同一齊去執法㗎啦。咁啊五個人約埋一齊去叫雞，咁可唔可以喺期間又可以出嚟？掹胡椒噴霧去執法咧，咁當然可以啦。咁樣，總之就係指亂制暴就乜嘢都得。咁所以呢兩個步伐啊，都相信咧就係咧係會不斷擴大呢個警隊嘅版圖，直至到咧成個文人政府被警察騎劫為止。呢、這個就係林鄭自招噶啦。當佢一開始咗用呢個緊急法去禁蒙面法立法之後咧，當時我已經預告咗噶啦。呢、这個叫做循序漸進式嘅緊急狀態令，係會一步一步喺建制派、中聯辦同埋警察嘅聯手壓力底下，呢、这個防線啊，即係初初就捧果盤，跟住就陪唱歌，跟住摸大髀，跟住就一路失手落去，最後尾就乜都見曬噶啦。呢、这個必然嘅，因為係冇辦法止暴嘛。個原因就係當佢呢、这個就係一個惡性循環。當佢用咗呢個緊急狀態之後，市民更加反感。點解啊？因為警察嗰個執法範圍更闊，而家蒙面都執，所以你見到咧好多無知無辜嘅街坊同埋喺現場圍觀嘅市民被捕，就咁嘅原因啦。咁因為佢嗰、那個你犯法嘅機會又大咗啦嘛，越多人跌入去呢個警察嘅濫捕嘅呢個法網，咁市民就越憤怒咯。越憤怒嘅話，越出嚟嘅話，警察就覺得唔夠人。唔夠人，跟住就係覺得權限唔夠大，咁下次不如立法就係著黑衫到拉啦，咁咪最好啦，係嘛？ 一穿黑衫就拉，可能都拉不完的。那就怎樣？夜晚黑不准出街宵禁，這個你看到啊，光頭警長已經做了這個建議了，必然做的了，我覺得想都不用想了。地區、時間、身份宵禁，即是說先可能局限於中學生宵禁，然後指定地區，然後呢律政司現在就申請禁制令，就是不准在這個警員宿舍出面的範圍裡面聚集，以及用雷射筆照射這樣。那這個禁制令的範圍 可以繼續擴大的，我覺得擴大到一個整個黃大仙區，那就是宵禁咯，那就是戒嚴咯，黃大仙區戒嚴咯。觀塘就有警察宿舍，黃大仙就有警察宿舍。好啦，你話出面嗰條路唔得，咁人哋離遠啲照，咁又唔得嘅，咁就繼續擴大呢個禁制令嘅範圍。咁你不斷擴大禁制令咧，即係林鄭呢個人咧，過去嘅招數都係咁。佢咧就係喺冇法下邊咧，佢就會喺殖民地嘅法例裏邊咧，人哋原本條法例都唔係咁咧，佢就扭曲佢嘅意思。因為殖民地嘅體制裏邊咧，所有執行部門嘅公務員嘅權力都相當之大嘅。這個因為英治時代留下的一個殖民地體制，但英國佬就不會隨便動用那些法例，譬如選舉主任，人家核實你的身份證、申報資料有沒有錯，就從來都不會英國人找個選舉主任去核實你這個黃之鋒參選區議會的時候有沒有私下唱過這個 Sex Pistols 的歌 God Save the Queen 這樣就侮辱英女王，這樣是不行的嘛，樣因為人家文明人怎麼會做這些事呢？但林鄭月娥之所以曾經被視為呢個習近平嘅一員悍將、外將嘅原因係咩咧？就係佢識得轉呢個殖民地法例嘅裏邊嘅鑽窿鑽罅，將呢啲法例嘅權力攞出嚟咧，去鎮壓呢個公民社會。咁所以咧，佢拼湊埋之後，咪就係唔需要宣布緊急狀態，或者唔需要動用基本法第十八條去由解放軍執行戒嚴咯。咁呢個就係佢之所以作惡、可恥甚至係可怖嘅地方嚟嘅。咁即係慢慢而家就蒙面法之後，第二步就係咧擴大呢個警隊，立即擴大呢個警隊，組成呢個臨時警察、臨時警務人員去執法。咁咧，然後咧就再由休班警加埋。咁你諗下啦，咁就數目相當之大嘅咯。香港警察同市民嘅比例已經係全球位居五名之內嘅咯，係嘛？700万嘅人，30000警察。700多万人，咁而家我諗 double 啦，咁樣俾你去到60000啦，咁樣咁啊全球首位啦，已經係去到，咁唔係 police state 就係乜嘢咧？但係都會搞唔掂，我話俾你聽，點解咧？呢個就係我之前上個禮拜一路講北外問題嘅原因。北外問題原本係由呢個族群之間嘅衝突，新教徒支持英國嘅新教徒，所謂保皇派 unionist 同埋呢個嘅民族黨、民族派，即係呢個嘅 catholic， 即係呢個天主教徒。兩宗教衝突為主，其實主要係咁就造成咗30年嘅仇殺。咁其中喺宗教衝突裏邊扮演一個關鍵嘅角色，就係警暴同埋酷刑同埋冤獄所造成嘅。咁如果你睇過 Danny Day-Lewis 一套電影叫做《因父之名》（In the Name of Father）， 大家有機會可以再重温呢一套嘅影帝嘅作品《In the Name of Father》。咁啊～好多人就上次我講完之後咧，加上之後我接受咗呢個嘅大紀元嘅訪問，都提到咧，就係喺緊急法下邊嘅可能性。咁我提到咧就話會擱置區議會選舉，亦都咧係會將所有政府嘅資源咧做一次 stop take 咧，全部歸警察去指揮，包括香港電台。咁啊，有啲人亦都講話，咁你即係tip off 叫政府去做嘅啫咁。我當然咧我。都講其實，如果作為一個時事評論的人，你看到那個危機，你不指出來就是有失職之嫌。因為就算我講不講，政府都會做的，你不要當他們傻才行，地方真的那麼低B嗎？好了，就是說這個的警權、警察的編制、警察在各個政府裡面的政策科的滲透越來越大了。很明顯啦，現在陳帆就走開了，這個的運房局局長，因為運輸就由警察去看了。好啦，跟住幾時睇埋呢個新聞處呢？睇埋呢個嘅香港電台呢？好快。咁然後呢就各自選舉。咁各自選舉就造成嘅後果係相當之嚴重，香港會進入一個真正嘅暴動嘅狀態。咁我相信以警察嘅而家嘅諗嘢嘅方式呢，佢哋係會在所不惜嘅。咁因為背後呢就係唔係林鄭月娥，背後係中共指揮緊。咁所以呢喺呢個咁嘅情況下面呢，香港人可以點樣呢？ 咁啊，今日有一單新聞嘅，就係呢個 HKDI 啊，香港資專就係咧學生咧就要求警方交出呢個15歲喺呢個油塘發現嘅一個女死者啊陳燕林嘅最後尾嘅 CCTV。咁啊嗱，呢件事本來就好簡單嘅啫，警方就話死因冇可疑，然後家人就喺《蘋果日報》揭發之前，迅速將呢個陳燕林嘅遺體火化。咁成件事，警察亦都刻意隱瞞陳燕林就係15歲失蹤嘅參加示威嘅女死者，就一路誤導就話佢係25到35，然後咧一路冇 confirm 佢係咪陳燕林。記住，警察一路冇 confirm 其實。好啦，成件事俾人覺得就係已經係古古怪怪，刻意隱瞞。家人亦都係，死者嘅朋友去問呢、這個家人，就叫佢哋唔好將件事搞大佢。咁啊，迅速遺體火化之後，亦都令到大家諗起呢個喺《逆權公民》呢套電影，南韓嘅電影裏邊，俾當時嘅南韓嘅反共特務虐殺嘅呢個朴忠哲水刑。受刑之後身亡事件，迅速遺體迅速火化事件。咁啊，學生當然係唔相信警察啦。而家香港市民都唔信，因為警察每日星期四都講大話。你諗下，最簡單就係有冇男警進入過醫院嘅產房都講大話。跟住今日即係琴日啦，撈呢個嘅車長中咗布袋彈，跌咗喺地下，竟然俾警方落索帶拘捕，然後帶入警署，然後再進行虐打2小時先至送去醫院。你睇下港 Sir 今日講咩啊？係請佢入警署，邀請佢入警署。我想問你挑戰緊我哋常識。如果我請個女仔去食飯，使唔使落索帶？我想問一下。我請我爸媽去旅行嗰陣時，使唔使落索帶啊？邀請你當香港人傻？大家睇住嘅大佬啊，嗰啲新聞片。好啦，跟住入到去虐打，咁啊點咧？係嘛？冇解釋嘅噃。我哋會主動調查，一句講完，邊個打？知唔知啊？一定知啦，點會唔知？梗係嫌佢串嘴，咪入到去咪酷刑咯。咁你諗下，一個中年嘅車長成年人都受到咁嘅對待，已經表明身份係傳媒。但係諗下，如果一個普通嘅示威嘅學生喺警署裏邊會受到咩對待咧？咁所以呢個姓吳嘅中大嘅女生 Sonia 吳喺同段崇智對話裏邊揭出佢喺葵涌警署被性暴力對待呢件事，我覺得絕對可信，絕對可信。雖然好多人對佢進行人格謀殺，但我想指出一件事，就係當一個女仔願意實名去舉報警察作出性暴力嗰陣時，佢係需要相當大嘅勇氣。之前嗰兩次佢都係蒙面嘅，一次同阿毛姨姨一齊，一次喺遮打集會裏邊。但係竟然有好多人咧，就係參與對佢嘅人格謀殺，我係相當之失望對呢啲人。無論你對佢過去有乜過節，大家喺社運裏邊有啲乜嘢過節都好，喺呢件事裏邊係冇私人恩怨嘅。其實好啦，咁你話喺咁嘅情況下邊？呢、這個陳燕林嘅死亡應該可以點樣追查落去？而呢個姓吳嘅女同學嘅性暴力又點樣追查落去咧？咁喺現行體制係冇辦法，因為監警會你睇到嘅，自從委任咗余黎青平，跟住揾咗幾個專家嚟，你諗下喺啲余黎青平上任之後，發生咗幾多大嘅警察暴力事件啊？實彈開槍打人2件，然後跟住再發生性暴力。跟住再發生呢啲浮屍，竟然監警會，我想問一下梁定邦、余黎清平死 Q 咗喺邊啊？撲街！你唔想爆粗都唔得，係嘛？你然後指意呢個警察投訴科可以還呢啲市民公道？我相信冇人會相信啊！而家喺中環嗌緊嘅口號叫解散警隊啊，已經係唔係獨立調查，係解散警隊，係同當年嘅北愛警察解散係一模一樣，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呢、這個仇恨對警察嘅仇恨係冇辦法解。我俾你一路繼續加大警隊嘅數目落去都好，係都冇辦法解決嘅。喺咁嘅情況底下，香港將會長期進入一個戒嚴嘅狀態，或者係半戒嚴嘅狀態。呢、這個就係你睇到嘅啦，喺香港未來會行嘅方向。咁你話喂，金融中心戒嚴半戒嚴，咁點搞啊？咁樣佢都諗唔到下一步。我想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中共係叻到咁樣嘅地步。他整個 game plan 一路諗曬，佢都係見步行步嘅啫。其實同美國談判係一模一樣。佢見步行步就係越盡量控制住嗰個狀態，唔好惡化。結果每一次出力去控制，每一次就繼續惡化，直至到佢冇辦法去承受個代價要跪低為止。所以話香港人冇得選擇， 只有一個方法，企硬。如果你而家跪低，即係翻翻去五年前和平散去一樣，結果五年嚟你睇到嘅啦，呢個敗壞對嗰啲嘅雨傘運動嘅核心人物嘅追殺，政治上用法律手段去追殺起訴，用過時嘅殖民地法律去起訴，係都要重判佢哋入獄。咁你哋而家兩千幾人被捕喎，大佬啊，起訴暴動罪都過百人喎，點跪低呢？冇得跪低嘅咯，其實已經係跪低就即係死嘅咯。好啦，咁你企硬啊點呢？企硬有可能死，不過都有可能唔死喎，有可能死係有可能唔死喎，即係話去到個代價大到特區政府同中共嗰度咁樣攬炒落去唔掂啦，就唯一嘅出路嚟嘅啫。我覺得而家已經係。是沒有其他出路的，為什麼？因為你就算你跟文人政府談判，實際上他們command不到這個警隊，警隊後面就有中共，真正強硬的其實是中共，市民都看到的了，其實已經是，是沒有談判的空間，也沒有談判的餘地。那你想想，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如果你主動，我不出來了，這樣大家散去了，後果就是什麼呢？不斷會有上門拘捕、搜查、拘捕、起訴、判刑呢啲情況出現，即係話佢會重手鎮壓，用法律嘅方式，唔係用警暴啦。到時，哦，咁你就話哦，暴力終於結束啦。對唔住，係另外一種暴力登場，就係、是、司法嘅暴力，用法律嘅名義嚴刑峻法嘅暴力。五年前咪發生過咯？咩叫煽惑他人煽惑啊？咩叫煽惑罪啊？就算 even 暴動罪，其實都係殖民地嘅惡法挖翻出嚟。以往用暴動罪起訴只有喜靈州的囚犯蘇聯用武器互相仇殺才用暴動罪起訴，結果用來起訴梁天琦重判六年。所以你令到市民都會不會相信，就是說如果我們想和平，對方都不會啦。那跟著下來那個香港的形勢局面會進一步惡化成怎樣呢？我就從來都希望自己是燈神嚟嘅，其實就阿蕭生讓個位俾我。咁點解呢？就是、因為我睇一路都係淡友，即、就、係、是、Mr. Doom 末日先生。咁咧就睇淡，睇個形勢睇得好壞。咁但係結果呢幾個月嚟一路咧都係按照我自己最壞嘅 scenario 推測咁樣嘅方向去發展。所以每一次我都講，我希望我推測係唔會成真，唔會成真就係咁。理智上我覺得是應該是向著這樣的方向，感情上當然看到這麼多人犧牲，這麼多人判刑，看到警察那種的濫暴，那種暴虐是很憤怒，是不能忍受，感性上當然不希望它發生，這個就是做人最大最大的矛盾。那今天的主題呢，其實是什麼呢？就是講新疆式反恐下面的這個所謂 Terror Management 恐懼管理。我相信咧，而家咧就係好多人啊，都覺得用緊英治時代嘅警察防暴鎮暴經驗咧嚟去 measures， 去作為今日警察嘅一個嘅判準啊，佢哋嘅行為錯曬。你個即係出發點啊，你嘅所謂標準啊，所採取嘅標準啊，那個 frame of reference 係錯曬。今日嘅警察所採取嘅鎮暴方式咧，係完全另外一套嚟嘅。呢一套方式係過去。在英治時代是啱啱好相反的。我之前都講解過，其實在以前的鎮暴訓練裏面，even 在五年前啱啱開始呢個九二八嗰陣時之前，這個爬入公民廣場、佔領公民廣場之前咧，咁我自己都在現場，咁啊目睹嘅當時的防暴警察係咁嘅，就係佢哋盡量咧就將啲鎮暴裝備武器咧擺喺呢個衝鋒車嗰度嘅。包括長盾啊，包括嗰啲頭盔啊，包括催淚槍啊等等嗰啲大口仔啊、背心啊呢啲，咁咧就盡量唔喺示威者面前出現嘅。咁但係而家咧啱好調翻轉嘅，就算頭先我喺中環站七點鐘係成隊防暴重裝甲咁樣喺個站裏邊巡迴咁行嚟行去嘅喎，唔知道做乜嘅喎，跟住一路行市民就一路喺隔離指罵嘅喎。咁你睇下嗰段片，我拍完就上載咗喺呢個 Facebook 嗰度。是一路罵我哋黑警啊、殺人犯啊咁樣喎，即係你諗下，正路一個文人政府，你要話俾人聽呢度係金融中心，一個正常運作嘅金融中心，呢啲咁樣嘅 重裝甲的鎮暴警察，梗係收埋佢，越收埋得越好啦。而家唔係嘅，而家敢於亮劍，好似習近平所講，大家勇武起來，唔單止喺現場同香港市民指罵，攞到警棍喺度指下指下，將來休班都配備埋護照，隨時休班都配備埋槍，唔使交槍去槍房噶啦，繼續執法，咁啊刑到盡頭就是賊啦。其實大家都知噶啦，咁啊所以咧就。呢啲咁樣嘅情況咧，我就話啱啱好同過去英治時代嘅進步咧係啱相反，因為佢要扮到一個所謂civilian， 即係一個民事化，或者係即係睇落去係唔似係一個鎮壓機器咁樣。咁樣嘅話咧，就雙方嗰個對立嘅氣氛啊，政治緊張氣氛咧，就會冇咁嚴峻，對立起冇咁嚴峻。咁所以我都講過，以前我哋示威擺前邊嘅好多時係女警啦，甚至係軍裝嘅女警啦咁樣。咁而家唔係啦，而家全部都係著住呢個即係鎮暴警察裝備，睇唔到 number， 冇位任證，戴住呢個蒙面，我都唔明白。今日喺中環站裏邊，點解嗰啲便衣都蒙住個面？真係奇怪到不得了。嗰、那個蒙面又核突喎，成個好似 Doctor Hannibal 嗰啲咁嘅蒙面嚟嘅。係嘛？都唔明點解個蒙面蒙到咁柒嘅喎，成個恐怖分子咁樣真係。咁呢個形象本身係咧，令到人哋咧好憤怒。其實，即係我諗好多中環人都係一見到就著嘅啦。其實好憤怒。咁點解會有呢種咁樣嘅即係政策出台嘅咧？好多人都唔明，係咪警察因為特別柒，所以先至會係變成咁咧？咁我就會用一個比較系統性嘅理論去分析。呢、这個就係五年嚟啊，香港警察向新疆反恐學習嘅結果嚟嘅。咁之前好多人都諗誒，點解香港警察由李家超開始到呢、这個副警務處啊、行動處長啊，成日去新疆嘅咧？咁樣係咪教佢哋去反恐咧？原來唔係，係學佢哋嘅反恐。咁除咗喺呢個雅崗埔地方，即係新屋嶺，即係中港邊境新屋嶺嗰度起一個龐大嘅反恐中心之外咧，連個政策。反恐政策嗰種執勤啊，嗰種方式 deployment 啊，都學曬嘅其實。因為我自己喺烏魯木齊啊，親眼目睹呢啲武警嘅嗰種嘅耀武揚威喺度小隊巡邏嗰種方式嘅，係一模一樣噶，係上曬鐵甲威龍噶。我先頭都以為哦，奇怪喎，喺人民廣場點解啲大媽喺度跳緊舞嘅啫？講緊六七年前啊，即係雨傘運動之後，我都冇翻過大陸，係講緊六七年前喺烏魯木齊見到其實。咁嗰陣時就諗啊，點解會咁有型嘅呢啲武警？喺度即係擺明係同啲大媽唔關事啊！大媽個廣場跳大媽舞啫嘛咁。咁呢個就係所謂嘅，即係如果喺西方嚟講就係叫做震攝。震攝咧就係shock and awe。喺呢個習近平又叫做亮劍啦。咁但係喺好多嘅獨裁國家，包括係以普京為首嘅俄羅斯咧，呢種嘅模式就係叫做咩咧？叫做 terror management， 恐懼管理。恐懼管理係咩咧？就係暴政嘅本質嚟嘅。其實咁啊，發明呢一個嘅 terror management 呢一個理論，咁咧我就主要就係睇翻呢個呢本書 Timothy Snyder， 就係呢個 Yale 耶魯大學嘅一個好資深嘅歷史嘅教授。咁據說呢本書而家就好似香港成為暢銷書，二樓書店都差唔多賣曬，唔知 Daniel 嗰度仲有冇，即係聚賢書室唔知仲有冇，大家值得睇下。其實我喺《蘋果日報》嘅讀書好的副刊我都介紹過，其實中文叫暴政，咁就係每一個係介21门课，21个 lessons， 關於呢個嘅暴政，我哋點樣面對呢個暴政？咁其中一個第18就係講呢個 terror management， 就係叫做恐懼管理。咁恐懼管理嘅理論係咩咧？就係話好多時某啲嘅政權啊，佢都係借一啲嘅危機。呢啲危機可以係真，可以係假，甚至係自己製造出嚟嘅一啲嘅暴力危機，可以係恐襲，可以係暴動等等呢啲咁嘅方式，然後咧就去奪取嗰個全面嘅權力，然後進入緊急狀態，即係類近於一個政變嘅方式，然後咧就係將嗰個嘅國家嘅原有一啲嘅監督嘅體制，將佢全部瓦解，呢、这個就係為之恐懼管理啦，即係話。因為大家感覺到個社會動亂，甚至恐懼，恐懼對動亂嘅恐懼，對暴動甚至恐怖主義嘅恐懼，願意 surrender 去投降，將個權力交出嚟俾呢個嘅暴政，由暴政去接管咗 人民的權力。嗱，呢個就係嗰個出發點。咁大家都會聽過就係最經典嘅呢個嘅恐懼管理嘅案例係咩咧？就係1933年嘅納粹崛起嗰陣時候，希特拉主動策劃嘅國會縱火案。咁咧就呢個國會縱火案咧，就係令到希特拉唔單止勝出呢個大選啦，然後之後就係指控呢個當時嘅左翼咧、共產黨等等咧，就係涉及呢個縱火，然後去拘捕佢哋啦，然後揾私人嘅警察啦、衝鋒隊啦、黨衛隊啦等等咧，去即係去毆打啊，去對付嗰啲嘅反納粹嘅政治團體啦。咁然後最後尾咧係實施12年嘅呢個進入國家嘅進入緊急狀態嘅情況。咁所以國會縱火案咧，就係好多時研究暴政啊嘅理論啊嘅一個經典嘅案例嚟嘅。咁最重要就係佢 create 一種恐慌，呢一種恐慌咧係令到大家喺嗰個狀態下邊分唔清究竟呢個係真定係假，咁而係願意去將一啲原本你擁有嘅一啲自由啊、人權咧、啊、等等呢啲嘅權利咧，係將佢交咗俾呢個執政者。咁喺近即係1933年之後啊，最識運用呢個嘅恐懼管理嘅，當然就係中國共產黨同呢個而家嘅俄羅斯總統普京。中國共產黨點樣運用恐懼管理呢？就係佢不斷都係要 create 一個嘅敵人 ，create 一個外敵喺度嘅。呢個係我哋睇翻中共嘅歷史裏邊咧，係相當之清楚嘅。究竟佢點樣活用呢樣嘢，而同今日新疆模式嘅反恐點樣引申嚟香港有咩關係呢？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分析。